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今天我们来继续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18年平昌冬季奥运会是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于2018年2月9日至2018年2月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落下帷幕，挪威和德国以14枚金牌并列金牌榜第一。奖牌榜方面，挪威以14金、14银、11铜的成绩位列奖牌榜总数第一，并打破奖牌总数的冬奥纪录。东道主韩国以17枚奖牌排名第六，仅次于北欧和北美的几大冰雪强国。中国队则已获得一金、六银、二铜，排在奖牌榜第14名。好，接下来请您听更多有关于平昌冬奥会的更多英文介绍。 In the 2018 Winter Olympics in Pyeongchang of South Korea, Norway led the total medal tally with 39, followed by Germany's 31 and Canada's 29. Germany and Norway were tied for the most gold medals won. Both won 14 golds. Host nation South Korea won 17 medals, which was their highest medal haul at the Winter Olympics.Five of which were gold.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Haul， 它的拼写是 H-A-U-L. Haul. The medal haul， 它的意思是在某一届比赛中获得的奖牌总数。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月生活，纯粹国际生活方式，外国人眼中地道的北京体验。 Coming up next FM Lifestyle Everything Creative Happening in China.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 It's 8 a.m. Beijing time.